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56，首要污染物是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北京云上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本市发布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活动倡议书，冬奥会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完成改造，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施工进入冲刺阶段，将在10月冬奥会测试赛期间启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今年8月23号到8月29号是第31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今天上午9点，国家发改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2021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暨北京市节能宣传周线上启动仪式，开启云上节能宣传周。本次节能宣传周期间，本市将以线上形式为主，推出一批特色活动，包括发出减速倡议、发出反食品浪费倡议、开展 LED 灯家庭推广试点活动、开展小旧家电回收日活动，以及开展绿色创建交流研讨活动。其中 LED 灯家庭推广试点活动中，市发改委将再次与苏宁易购、京东电商合作，引导和鼓励更多居民家庭使用 LED 灯，助力节能减排。小旧家电回收日活动中，市发改委、市城市管理委计划开展约40个小区试点活动，将结合本市疫情防控相关要求，适时进入社区开展现场回收活动。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13-5时期本市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以较低的能源消耗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2020年万元 GDP 能耗达到 0.21 吨标准煤，始终保持在全国省级地区最好水平。近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主动对接校外培训机构的转型发展需求，建立了面向教培人才就业服务的2+N 工作机制。其中 ,2 代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N 代表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同时，市人力社保局向全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出了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活动倡议书，希望全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迎难而上，勇于担当，为教培行业人才提供职场资讯推送、薪资查询、岗位推荐服务，促进供需有效对接。据了解，教培行业的求职者可以通过市人力社保局官网或前程无忧北京站这两个线上渠道参与并查询岗位、投递简历。目前有9800多家企业提供的近90000个相关就业岗位已纳入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再来关注冬奥的消息。记者从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了解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的消防及供暖改造工程日前完工，相关部门正在进行临建施工，为会时服务做准备。这将是延庆赛区最早投入运行的非竞赛场馆。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延庆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石佳琪。你好，佳琪。 主持人您好。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 好的，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位于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的 C 馆，使用面积8663.84平方米，外围面积6000平方米。整体规划分为外围安保隔离区、安检区、注册业务区、制服业务区、仓储区、合署办公区、用餐区等。 主要是负责延庆赛区的技术官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各类人群办理注册证件并发放工作人员制服等。主持人， 那为了保障该中心的安全运行，延庆区做了哪些工作？ 那么为了保障该中心的安全运行呢，北京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呢成立了冬奥专班，本着节约绿色安全且便于后续利用的原则，在尽可能使用原有场馆设施的基础上，对消防设施和供暖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其中包括在高压配电室等重要场所加装灭火装置，安装锅炉、水泵、换热器等自主取暖设施。此外呢，为应对人员物料集中容易产生火情的问题，北京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协同施工方克服了技术难关，在场馆顶部增加了14台消防水炮，可以在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自主启动，精准定位火源进行点对点灭火，及时有效处置火情，将损失降到最低。据了解呢，消防设施改造工程已经完成了三方验收和消防支队复检工作，供暖设备室内外建设也已全面完成，准备10月进行调试，使用场馆于8月1日交付给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团队管理，零件设施、电力技术等领域已进入现场施工。主持人， 好的，谢谢佳琪的介绍，再见。 再见，主持人。 目前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的施工也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将在10月的冬奥会测试赛期间同步启用。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位于国家游泳中心南广场地下，总建筑面积8821平米，建成后将成为集冰上赛事、滑冰健身、冰上培训、体育旅游、冰上演出等功能于一体的冰上项目平台。基于绿色办奥的理念，冰上运动中心依靠顶部直径为13米的大采光井及若干导光管，将室外光引入，实现自然采光，每年将节省用电2.6万度。目前冰场的冰管支架已铺装完毕，进入制冰的前期准备阶段， 正在进行地上的广场砖的铺装，然后地下呢咱们冰场的这个界墙的安装，已经完成了整体工程的95%，属于最后的这个收尾的阶段了，整体的工程呢预计在9月底全面完工。 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赛后将永久保留冰上功能，作为冬奥会重要遗产，用于群众冰上运动培训和体验，成为向青少年推广冰上运动的重要载体。投入运营后，预计每年可接待10万名以上的冰上运动爱好者锻炼健身。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来看党史上的今天，1930年的8月23号，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1945年8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根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决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方针。会议认为，应当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当积极争取。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并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94年8月23号，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你好。 哎，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现在12点啊，城近郊区的气温呢普遍在29度上下，下午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度。这个相对湿度啊在50%到60%，那么天气还是有些闷热的，那么大气的不稳定能量啊也在加剧，